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金莲是气呀，啥么子？哦，胡同那个高三不会的编制的，顶顶恶人们身后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来，等到口口磨鼻呀，磨鼻呀，长得像粪鼻。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自打耳边风。这十根头发九根披上夫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才讲我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指你为人难看。这个三姑娘是我漂亮才了，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该打，他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胡同啦。句句胡同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九当瓦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无音信，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二，说那个叫行队，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娲军，是狼抓到个红海青，六子娘跟谢叔叔。这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落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潘金莲门的做啥么？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耍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姑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在心上扩大呼吸节从我血压上升对于神的嘛不是呀 这么来天呢哪接天马上你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你别白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现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你们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大概搿张饭食得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了怕难为人，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嘿嘿，搿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抠，没抠的背你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局的白用来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着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当时我在那哭里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挂事情上的。哎呀，自个夫妻这样铺上个内为定呢，快点不走起。在那铺经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杀得一上一刀，上一把出来个魔光盯了上头了，老心你这分君千万别天哟，那么不叫不依人呢，说你铺进你行个斧头让行子不压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不拿扣得起，你要爱谁盯了我的可不拿扣得起，你们分扣起斧头让他扣得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兴哪扣个以的一颗嘛杀家内扣标志漂亮，扣这个斧头狼啪碎啪家射圣光线，哎呦标志给别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铺进去看看压一动线口，这口气是靠上门进里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做手贼没啊没好，一个都无限路啊，但是光是怕水怕这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这是也不出来没准啊我腿子捂得不了呀， 发财这被踢你的学生弟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杀谁谁是我呀， 也喊得我们是俺一个斧头了，我当时一上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们去可以办好我，是俺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龙给我也我们来办好你了，还我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夜听鼓声严， 挑起方巾。 吓得我这惊惊， 新郎啊， 新娘， 吃一惊，终以为一儿新婚睡觉去，那。笑云老板送祖龙神到水间没有 中山 晓得你是讲标准，是讲漂亮是，侬西雅不为特呢给。 哎呀，搿全我听不懂子哇！ 侬要不能呼吸了特呢，侬就没办法呀。侬不特呢是要去吃苦死给。 那是更高些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哭，侬来讲拨你听喏。腊月天，侬在金房之上把手并埋，长大后命侬上炕门，长大见侬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郎，阿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开，搿么子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奶桶的奶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桶的，我八堂做不清还是一桶的，我穷不够特不起翻，搿么子个？我另外再加拨点一两银子翻奶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女娃，你家女童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物啊！一搞的要上气呀，父母们那特子去高兴的，我在边那飞，长到我面孔一白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苦死啊！ 吃 苦死！ 说个人家。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都得分配给我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直都判决你判罚你你现在非要还是老混吃苦死苦死非要吃那么他判决你判决你非要他吃苦死我这他是人莫不人亲与谁明送过举杯金阳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吼花大雷 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你搿个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有你压力，你啥上地里到我房间里向来，实实实实关上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撇开外地，你心怀不满，所以我告不了自家二十行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看不清楚，你回来就开。你先可分女嘛，刚给，你两家的师傅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非双十不给，你非不是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分女嘛，你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伯叫个一两银子，谁是讲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讲出来，挂得饭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个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样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别过那个人生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人来，谁搭在门首浪向一定开门。哟，见了我呢。 我到去哪里问我母娘事？这不是俺这不为娘告吗？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哩。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个，这不是俺这不到亲家屋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 啊，你都入亲啊？哎呦，够难呀！不亲家嘛，到房屋里去等他娘呀。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一口，根本哪白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兰花片。哎呦，这个作孽的，根本是俺爸。你既然唔把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小黑眼，我分光我了哇子个。是啊，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难看呐。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到过节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寻了与其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最近不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们每次呢还是要勾引个娃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富大家的伢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看呐？ 胡头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给他一直死下去，不是一个短时间。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想到晓得我个情况，瞬间我个佩服了糊涂了。罢了，我问题只有两点了：要么嫁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做的地不帮你讨讨，回出去不牛干，嫁不糊涂了。得了，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呢，面孔难看之嘛，人傻多的嘛，我还是顾虑着呀。根本呢，人二些子嘛，面孔登雅的嘛，我还是少少着呀。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世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家主一下正在盈亏的摆上，糊涂了自家的黑人，肯放我摆，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要有，不肯也要肯，我只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睡。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搞不糊涂了，也搞不里面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的单面云春盖。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真的搞个不边之呀，我要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一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吧，一走啊，大浪！ 你那叫我大浪个讲，那比是日本人个走啊。不过再想，日本人只有三浪四浪不大浪个，可是我比日本人啊吃高了还。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举还打三个家？ 看看家主一下没喊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达是路达是又打了 又个大山啊我在这大浪众卿大事结束请听我一个字幕 俺先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个是刚刚能瞒着俺超级局长的上家的楼 Thank you. 下的衣服都是最脏的。 范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子，立到搿四处不动三要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拦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还是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翻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来，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分仙， 哎， 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红霞太太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范先生哎，看见这位范先生，加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智力上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缝隙的一刹那，这个范家子也是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昨天这个账户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这两天不动，这账户一直多，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紧。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的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要是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全是光， 不是不是龙君，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缝隙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下。 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房木凳子。哦哟，三凳子上，可是东阁，北方人。健康， 再见。哎，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 人。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个，明白到。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铜钿啥人出？他是爷娘没铜钿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勤工又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在你个爸的门，你个擦皮的不擦皮，他留一 点。你妈妈在铜钿啥人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来自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站在旁边的，见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哥哥蛮光闪，一旦旦听来爷娘下岗工人，我不要下脚的。不是，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家。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发连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他上的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了后背茶拿起来，三水一打，大来不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够吃的。上次你哥哥杯子浪将坑掉，几乎有几乎。不不不，我只不过 冯氏对说阿叔忙忙，总是听他这个样子的。杨金公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范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时的，当着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差不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的，带他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医，这个谁是啊？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所有都别吃， 阿德侬到被白开水吃的个时节，好了，第一把我欣赏屋里该动的挺新的，非要等那该的太大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 收三毛一斤。 啥结果？阿叔拉海么一边的看，等到一袋挤脱了，只顾上一个人手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海，我想着来白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海，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的子们，多长子了往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让人怨。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子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你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暖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个人算是门里个位姑娘哇。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来看。那个白亮一条线，啊是，虽然有点点窄，但是那个眼睛这样那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个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 嗯，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那那个 喂喂喂，你家听啥当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黑子马子挂裤头啊的。 阿哥在高兴的时候，这个人摆了背上有点太意了。阿哥在受伤回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的时候那个姑娘门前跟五娃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是不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三四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三四个钟的差过去了，透明的蜡像生气呀！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夹，立至三四个钟的胖歪歪头下来快，胖说门里慌些些了。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意的不要进里去。不不不，不不，我要回家。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磨成五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官人袋袋， 那天苦心赚五块的业务绩效不扛出来，趁心了很福的往那石头袋袋里，但是该是反常不正规的，真不成。但是不一样少。也许你把那个小猪的扛得不能多娘个母亲那路上来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零七一动细节些话五块的拍起来忙成报纸我的一扛那范先生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奉献啊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被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吗别生气啊 那么冯旭伟必须要发送我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可恨说你知道听你出道都不一块呀你真正一份五块很深一代的五块呀收拾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高义不起。那个我身上一句子，我真在这 为送的啥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点是心，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心呀，小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华春展示上好看，当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高的一切亲们眼睛过来，照片吹开，马上举办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狂，葛么呢哈？要狂汉个，要开后窗个，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刀刀的清清，我杯子摆一摆，喝么人像坐骑在那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哎、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范家玉门忘记他屋里呀，气气不得了。陈东新上顶还忘记他皮夹子，一口心里像是生子吧？哎呀，不要么说，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范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一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是冯西家，头碰不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精神拢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呀。 有啊。 我晓得我会稳得了，你都不理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那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怎么这两包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好是跟阿里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词，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嗯，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的，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 哎， 我回家去。 我拿这个篮子会得更拧个劲儿。 谁听音？ 虑重重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衬。你那吉祥怎么有晨光，你是在郊野，你是无人疼儿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 放心， 你就放得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军军在点的唱的什么能力介绍给我领领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那家是晓得这个阿苏了让不放心子。 我有心里想的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呀，轻易不 有天有地有那个自家生。听出来，只有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不声，呀，为之声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的罗海进来的中胸胶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可就差点儿压死了。给 他 那个做阿嫂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委屈生了，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是严东的，我大哥相信，你会会的来黑啊，包括这位啊这位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姑娘心里想，自个也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这单门跟谁？罗守门。咦？ 是的，被我猜上了。 那个手机被压缩脸上了。 你怎么记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男不会嘛？可是半张面孔回过一看看，男有的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啊！哎，他想啥子？上天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兴的话，我还没什么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刚喊的呀，外头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可是老老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西是开心啊！凤西一听，眼睛得了一鱼，三只得了一匹，急着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西，是

那雨伞拿去， 包裹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哎，伯母你，哎，欢迎是欢迎是，我与这位大姐极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送公公， 哎，免送。 你出去， 听众朋友，再会。